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在西贡消防局。都提提大家了，为了配合毅行者的活动，直至到听朝早四点钟，全锦公路以东的大帽山道会暂时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青山公路海运台来回、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继续有我的好拍档 PC 施俊卿。早晨 ，PC。 早晨啊， 喂，今日咧就你就出差啦，我就知道要电话做呢、這个访问嘅环节。不过唔紧要嘅，咁啊，你真系啊去到湾区帮我哋攞多啲料翻嚟先，好唔好啊？ 好啊，冇问题啊。 系啦，嗱，讲到咧喺湾区攞料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喺湾区入边嘅一个装修公司嘅装修师傅啦，咁样。咁啊。 紧要喎、 啊，系啦，点解啊？无端端请呢位朋友咧，因为复常翻啦，通翻关啦，咁啊，之前可能大家咧喺湾区入面咧置咗业啦，买咗楼嘅朋友咧，即系要翻去咧执执佢，执执唔系执执个样，执执间屋啊，大佬，你话如果可以放租，有中介帮你去处理，就话啊有租客唔使惊，帮你睇住层楼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有更加多就系、是、啊。层楼收咗翻嚟，其实都丢空咗两年啦，咁样即系要改头换面整整佢啦。咁啊，又问下 PC 啊，嗱，如果俾你有多余嘅钱，咁你翻到去湾区嗰度置业，湾区咁多个城市，边个系你心目中嗰杯茶先吓？ 我自己会偏向考虑珠海嘅，其实 点解啊？ 首先佢方便啦，即系其实大家都知佢澳门就喺隔篱啦，跟住另一个地方咧，其实佢旁边亦都系中山。咁未来咧，其实个交通配套咧，深中高速都会开噶啦。 系 咁，深中高速开咗之后咧，其实一过去中山咧，就好快又会去翻深圳啊等等嘅地方。咁所以我认为咧，其实中山啊、珠海啊等等呢个部分嘅湾区嘅部分咧，其实未来嗰个发展咧。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呢，如果我所知啦，珠海的绿化都是做得一个非常之不错的。 咁啊，珠海都好多好嘢食啊，咁啊， 系啊， 可以大家都諗諗啦，好唔好似 PC 咁样，如果啊喺湾区咁多个城市入面俾你去置业啊 ,PC 嘅心水选择就係、是、第一位就是珠海啦，阿 O 呢就係、是、广州同埋咧中山都 OK， 点解咧？咁、因为广州啊自己都觉得啊都熟熟地啦，特别系旧城区嗰边，咁啊见到都 尤其是廣州的樓價，其實呢即係過往嗰兩三年都有跌嘅，但係個抗跌能力啊幾強啊！咁呢個 係 數據分析嚟嘅，呢、這個就係、是、即係 犀利犀利。 咁另外咧啊，真係無獨有偶啦。咁啊，果然做得拍檔咧，我同你都有啲心思契合嘅意思係乜嘢咧？我都覺得中山咧真係有啲潛力。點解啊？咁啊，講咗。由我哋第一年开始做呢个节目，讲心中通道，心中通道，讲到依家真系起码 80% 完成度啦。我知道，因为都见到好多唔同譬如央视嘅短片啊，或者叫做 主体出晒嚟啦，都已经 系啦，即系佢哋都已经出晒，又讲晒访问，又话啊点样叫做。有好多叫做人工岛连接个大桥啊，或者喺海中心点样可以有一个叫做通湾嘅管道啊，就係、是、呢个心中通道。其实呢嗰陣时讲大概一个钟头十五分钟你就可以由深圳直接返到去中山啦。咁呢个係相对好快速嘅一个通道，係直上囉。咁当然铁路网呢中山係唔太便捷嘅，好老实讲。即係我哋成日讲话搭高铁上去大落上去湾区，咁成日接叠都系嗰啲佛山啊，叫做我哋讲嗰啲广州啊等等啦 ，even 肇庆啦都有站啦。咁但系中山咧系少少忽略咗嘅，但系直至有呢个心中通道咧，啊中山咧又打通咗嗰啲任督二脉咯。即系我嘅睇法系咁咯 ，PC 你点睇啊？ 我就咁睇嘅，咁當然鐵路網係好緊要嘅，咁但係呢亦都因為大家要去建設呢個鐵路網啦，其實近呢幾年呢國內好多修橋補路啊，即係呢我坦白到我記得我喺東莞呢工作咗一段時間嘅，我係完全可能係三個月到呢啲路又會改一次嘅，然之後呢可能你會發現大家如果有去深圳啊或者去廣州呢都發現啲路好似成日都有唔同啊，或者呢講緊塵土飛揚啲嘅。咁但係呢你去中山呢就好似完全冇呢個感受啦。你會覺得個路面首先好闊啦，跟住第二個呢就係側邊嘅綠化都真係好好嘅做得。咁呢一點呢都係覺得如果要去再去建造呢個鐵路嘅時候呢就會出現我哋嘅綠化係咪要重新做過啊，個路面又要重新鋪過啊等等。當然啦，我哋要去進步嘅時候就可能需要放棄一啲嘢，然之後先再去做返好。 就係點樣攞到個平衡啦、我自己覺得係啊，咁依家流行講 ESG 啦都係咁啦 ,E 係 environment 啦，咁S 就係即係個發展啦，咁G 就係個 government 啦，幾方咁合力去製作啦，咁就會得到一個可持續嘅概念啦，又發展到又唔會太影響到個生態啦，咁唔好講生態咁多字啊，講下啲裝修先啦，聽隻歌返嚟呢請我哋嘉賓出場啦，唔該曬 PC， 轉個頭再同你傾。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咁啊阿欧咧请嚟呢位嘅嘉宾咧就系专做大湾区嘅装修嘅，咁系大湾区装修王嘅总监啦，杨伟业啦 ，William 啊，同我哋倾偈 ，William 早晨啊。 早晨，早晨，大家听众你好，阿欧你好。 系咁，我哋咧翻去湾区，咁啊知道咧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咧买咗啲楼咧喺中山又好啊，喺肇庆又好啊，呢啲比较多啲嘅重镇啦。咁啊两年三年过去了啦，咁可以开翻关，想翻去做翻啲装修嘢，咁知道你哋公司都会有啲接叠得到啦。不过认真讲下，通常常见嘅问题系咩？而你哋担纲嘅角色又点样可以帮到啲香港人喺内地嗰度装修咧？咁样睇法系点啊？交俾你去讲啦，唔该。 嗱，其实咧我会分享咧，就系、是有几样嘢先。咁咧，好大部分嘅朋友喺香港咧，佢買國內嘅物業咧，通常咧，佢哋就會買嗰啲我哋叫做大精裝，即係本身已經有裝修嘅單位。 OK， 咁當然有啲大面積嘅單位啊，或者別墅啊嗰啲咧，就通常都係冇批嘅，我哋叫做啲冇裝修清水房嘅，香港人俗稱係。好啦，咁咧我先講大精裝先。OK， 大精裝咧其實好多時咧，客人去買嘅時候就覺得滿心歡喜，覺得我唔使搞裝修啦，係好嘅。OK， 咁呢件事係真確嘅，好多嘢係唔需要煩，特別係如果只係一啲投資者啦。或者是諗住我間唔中度假上去住下啦，平平地當買間屋喺度當度假屋嗰隻咧，真係好好嘅。你可能只係買下啲家私啊、窗簾啊、電器啊、冷氣啊，咁你就可以住得入去。OK， 好啦，咁我好簡單我講咧，就如果你係本身買大精裝嘅時候咧 ，OK， 首先你嘅期望 ，OK。真係要釐清咗你想要啲咩先。有啲客人就哇買咗精裝之後呢，我哋都真係遇過呢，同成間屋拆晒冇分別㗎。 哦，真係㗎，因為可能啲 style 唔同喎，定還是係佢返嚟啲嘢麻麻地呢，睇法係點呢？ 好多兩樣你都啱嘅，兩樣你嘅講法都啱啊，因為各有各嘅唔同嘅客路喎，會叫做 OK， 有啲唔同嘅想法。咁所以其實呢當然乜嘢狀況都好，咁其實釐清咗自己想要啲乜嗱，呢個真係好緊要。即係我都要知道你想食蘋果定想食榴蓮啦，兩種生果。 係，冇錯冇錯。 咁要好清楚。咁好啦，咁如果一般嘅客人你話我買喺度真係間唔中住下嘅話咧，嗱好老實，真係買少少家私買少少電器嗰啲嘢就住得㗎啦。咁大部分要留意嘅嘢咧，唔算太多嘅。唔算太多嘅，因為買家私啦，買各樣嘅我哋叫散件嘅嘢咧 ，OK， 你只要大約有個尺寸嘅概念咧，對於你喺就算喺淘嘟嗰度買家私啦，或者甚至上去啲家私城嗰度買家私啦，其實都係極之方便。不過因為咧國內本身啲面積係較為大，咁所以咧啲家私嘅尺寸係較為大嘅，有時係我哋香港人。覺得唔係好習慣， okay， 不過唔緊要，呢個純粹係習慣性問題。所以偏向於大家係反正而家通咗關嘅啦，即係我下個禮拜都要上珠海一樣 ，OK， 咁樣咧上一上去去間屋感受咗 ，OK， 跟住咧就再用少少時間去行下啲家私城啊嗰樣嘢。只不過嗱，真心講最煩就係收貨嘅啫。因為你人不在當地， 是 收貨是真的很麻煩的。 他們通常收貨呢就是擺放在下面的座頭那些位置，因為內地呢啲屋呢啲座頭啊連埋信箱那些位置呢好大的，即是很多人收那些。 但是如果是收梳化啊 是那些是難搞的，是那些難搞的。是啊是啊，沒錯。嗱,William 啊接著來呢我都想跟你多啲去傾啊，甚至乎今一集應該講唔晒，往後再找你上來做嘉賓，因為都是講到啲好手板眼見嘅嘢啦，但係調返轉頭喺你嘅工作上面呢，會唔會喺內地方面啊買料或者運送仲四通八達一啲呢？意思係咩呢？因為內地呢好多嗰啲家品城啊，嗰啲家品城呢唔係一間鋪頭嚟㗎，佢真係一個佔地可能幾十萬尺嘅一個賣家品嘅地方，咁你好容易就買到料或者啊買到啲啱用嘅嘢，咁同啲客人去對接，跟住好快就喺個運送嘅過程就做得到嗰個工作咯，客人又會稱心滿意，會唔會咁樣反而便捷啲？我想問下你，由你嘅工作層面出發啦嚇。 我反而更加會咁講，從一個客嘅層面，從我哋做嘢嘅層面嚟講咧。而家我哋啲客户咧係比較趨向於揀套餐形式。 點解咧？ 因為真係你所講，去揀物料，正如你所講，如果我攞香港嚟做比喻先咧，通常我哋會去洛克道啦，或者砵蘭街呢兩個地方去揀物料啦。OK， 都成條街嘅喎，雖然佢唔係好長，但係都講緊成個百間鋪頭。咁如果更何況一個國內嘅材料城係講緊過千間鋪頭嘅時候，你行完第一間到你行到第十五間，你已經唔記得第一間係賣啲咩嘢㗎啦，係咪？咁所以點解啲客人就會覺得唔想煩？ 比較偏向於就揀一啲套餐式，咁喺當中我有啲選擇，有啲 variation 嘅時候咧，咁對於客人嚟講咧就係好好啦。咁再加上就即係我哋本身真係啦，我哋有團隊啦，我哋做好曬啲效果圖啊各樣嘢咧，咁俾到客户去睇到，咁亦都喺成個過程之中，喺施工嘅過程，咁施工我可以再日後講，因為再另外一個好深嘅 topic 嚟嘅。OK， 咁反而去到揀物料咧，其實因為絕大部分嘅客咧。我哋差唔多着咗八成嘅客都係一啲退休客，反而我哋中啲同事好習慣性就係、一個項目我哋可能由傾到開始真係去到落實做嘢呢都要半年時間㗎。 明白，咁可能即係香港人慣咗心急呢，咁可能呢個就要喺個時間嘅期望管理嗰度呢去留意返啦。咁又問多 William 多少少啊，其實依家通返關呢係咪啲生意都開始好，同埋即係啲香港朋友係咪開始都執下啲裝修，定還是有啲慘啲嘅情況，因為有兩三年你冇得返內地嘛，層樓呢就可能係2018-2019年收嘅，都嗰陣時就叫做放養式冇乜理啦，但依家一層樓你冇人住，好又话放到租咧，放唔到租，佢真系停住喺度，你真系要翻身，会唔会嗰两三年都比较难搞啲啊？你睇法系点啊 ，William？ 其实反而咧，我哋喺未通关，即系封关嘅呢三年里边咧，我哋嘅生意系几稳定嘅增长。OK， 因为有好多客户就好似你所讲，2018-2019年佢哋收得楼啦，咁一路佢哋可能都唔知几时通关嘅状况之下咧，佢哋都想。一通關就翻去享受，翻去住，咁所以咧就好多客户咧就喺2020、2021、2022啊呢幾年咧開始陸陸續續咧就confirm 個 order 啦，去俾我哋跟進去做裝修啦。咁我哋咧本身成個團隊，不論設計師同埋工程部嘅同事咧，都已經身處國內，咁我哋都有珠海、中山、肇慶嘅分店，咁所以其實比較容易去處理。咁反而而家面對嘅另外一個狀況就係咧，啲客户。真係通得關啦！佢哋咧好多時咧，佢就話：我真心想上去睇下自己間屋，先再決定呀。特別係呢半年啦，呢半年有政府同埋國內嘅政府宣布通關嘅時候咧，其實呢半年咧就不斷有好多風啦流傳，就話通關啦、通關啦、通關啦咁啊！好多客人咧就喺度15、16、15、16、15、16啊！咁所以呢一段時間，我哋就會好啲同事好忙啊，好國內嘅同事好忙，有好多 project。on and on 去做緊啦，咁亦都要接待啲客户真係上到去佢自己個單位去度車啦，去研究啦，同埋去睇下可以點樣做啦。咁亦都有一部分嘅客户呢係原本冇諗過做裝修嘅呢，咁呢都上到去間屋嘅時候呢睇完啦，咁亦都聽過我哋一啲講解嘅時候都覺得啊都好喎、我有啲地方就做少少嘢，唔係使好多錢，因為想國內工資啊，各樣嘢啊，個生活水平係相對於香港係低好多嘅。咁啊變咗咧，佢就覺得啊，我使幾萬蚊令到間屋有少少唔同，有少個人嘅特色啊，又唔錯喎 ，OK 喎。咁好多客户都會選擇呢個方向。 真係有機會再同阿 William 啊再研究多啲啊，因為咧關於裝修呢個課題，唔好講話喺灣區要認識多啲啦，喺香港都要認識多啲啦。有陣時係咪先？你知道個價位啊，咁啊，即係都可以諗下，究竟係咪時候裝修定還是搬個層新嘅樓好咧？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今日早上咧，多謝 William 同我哋分享咁多。咁啊，往後時間我再請你上嚟啊，好嘛？真人同你傾下啲灣區入邊嘅裝修嘢，好嘛？多謝曬你 ，William， 拜拜。 好 ，thank you， 唔該曬。多謝曬。 走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财政预算案提出未来五年，财政预算案提出未来至少五年度每年发债650亿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发债可作为手段管理现金流，加上当局需要投资未来推动基建，部分发债的款项可用作基建开支，令到项目可以全速推行。但他强调，发债所得的款项不会用作政府日常开支。陈茂波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发债可以推动债券市场发展，而参考过其他的地方，发债所得款项可用作投资，回报亦都不错。但他指出，发债要看时机，若果息口高，就可能减少发债或者年期较短。对于几时会展开税制改革的讨论，陈茂波说需要有合适的时机，提出时要有清晰目标。政府内部曾经提出多个方案，但由于比较敏感，他不便透露。预算案提出每支香烟的烟草税调高六毫，并按同等比例提高其他烟草产品的税率。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吸烟及二手烟危害健康，希望透过加烟税令更多人戒烟。他说当局有考虑不同的税率，在平衡各方声音和经济状况之后，认为现时是合理的幅度。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本港吸烟率是 9.5%， 看来已经很低，但是有关统计在新冠疫情期间进行，戴口罩令人减少吸烟，相信数字偏低，担心当解除口罩令的时候数字会上升。他说在时间上加烟税绝对有必要，防止吸烟率反弹。昨日是俄乌战事一周年，西方国家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的措施涉及出口管制和关税，亦都会再向乌克兰提供总值$200亿的军事援助。总统拜登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他说暂时看不到提供先进战机的理由。另外，欧盟同意第十轮对俄制裁措施，针对支持战争、散播宣传和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用于战争的个人和实体。七国集团领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视像会议，七国会后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中国驻日本大使孔远佑昨日在东京举行离任招待会，包括前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等日本政界人士出席。孔远佑表示，中日双方作为近邻和有长期交往历史的伙伴，只要切实遵守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不为一时一事所惑，堅持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確方向，堅持守信義、講情義的倫理之道，堅定建設性管控矛盾分歧，就一定能夠打造更加成熟穩定、健康強韌的中日關係，開闢新時代兩國關係的光明前景。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天晴及乾燥，最高氣温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下周初大致天晴及乾燥，風勢頗大，早上清涼。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室外氣温16度，相對濕度5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你首先讲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的交通意外仍然都是未清理，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一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就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繁忙，另外浅水湾道去香岛道近住香岛道回旋处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浅水湾别墅。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土瓜湾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中午12点去红磡方向近住启明街的部分中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海运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继续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嘅好拍档啊 ，PC 施俊卿啊，喂 ，PC， 头先咧一路听啊，装修王啊，系湾区装修王咧，佢讲下佢嗰、那个叫做装修近排要面对嘅难题啦，客户嘅需要啦，咁啊问下你啊，近排屋企有冇装修，同埋有冇听过啲朋友喺内地啊，特别喺湾区一啲装修嘅体验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好多、哦，如果尤其是近呢几年咧疫情咧，我听到真系好多朋友屋企置咗业啦喺国内，咁但系一直都冇翻到去睇，咁最近翻到去睇，我谂尘咧就在所难免啦，但系咧。经过咗几个台风之后咧，有一啲咁嘅情况出现，就系、是、啲玻璃爆咗，窗嘅玻璃爆咗啦。咁另外咧，会引致咧可能有一啲水嘅渗漏啦。咁呢啲嘅情况都经常出现咯。跟住然之后咧，最重要系咩咧？啲渠冇晒水咧、啊，可能三年之后咧，咁就会有一阵好大嘅渠嘅味道啦。咁、 哦 系啦，呢个比较复杂啲，系即刻可唔可以储翻水咧？咁我就未问到佢哋，咁、哎、你点样去处理翻件事？系啊，呢个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了解咗佢哋嘅情况之后。 其实咧，关于装修嘅嘢咧，即系喐一喐都用好多钱噶啦。咁如果你喺香港咧，叫做有装修过咧，你都知道啊。第一啦，即系业主啦，或者屋主啦，未必有 bargaining power， 有阵时都师傅话事啊。有阵时手工粗糙又要翻手做啊。咁、那个工程咧，有阵时会影响咗你嘅租楼期限噶嘛。即系譬如本身我有层楼啦，咁嗰层楼咧就系契嚟要装修，可能豪装70万，咁其实70万唔系豪装啦，依家系咪先？今时今日即系求其啊，即系游下灰水啊，即系扇下灰啊，整下地板都30几万，真系物价腾贵啊！好老实讲句，咁好啦，咁你以为一个月搞得掂，咁你喺出边啊，可能租酒店或者租间屋住一个月，咁咪搞得掂咯？但系咧，我更加多朋友咧就系、是。难啲啊，一个月搞唔掂，咁啊变咗咧，要喺出边嗰间屋咧就再续租。咁嗱，以一个四人家庭嚟讲咧，你租一层楼 至少都是即係接近萬七萬八蚊啦，係咪先？咁你一個月嘅成本接近兩萬，兩個月就四萬嘅咯喎，咁樣。 冇錯，冇錯。 咁你頭先即係我哋講呢個題目嘅時候，我都講過話，喂，香港裝修幾貴啊，係咪先？咁你即係頭搭尾，哇，喐一喐咧，就真係唔講得少，好乸脷啊！所以裝修呢啲價錢都咁啊，特別 裝修完咧，即係假設裝修完啦，國內真係咧去選擇家私同香港選擇家私嘅地方或者。我哋去選擇嘅方法其實有啲唔一樣。 哦，咁又係，佢哋有嗰啲家私城啊，係咪啊？ 係啊，冇錯啊，就係想同你講呢一樣嘢。 嗯，點樣啊？嗰啲家私城係， 係嗱，即係如果尤其是灣區啦，如果你想買一啲木嘅家具咧，其實有個地方好出名嘅。 嗯， 係東莞。 哦，喺東莞係。 係啊，東莞咧做呢個木嘅家具咧，其實係非常出名，講緊係全國都出名嘅一個地方嚟喎。 咁大家又可以睇睇啦。不過即係依家就運送會方便啲㗎啦，疫情有所放緩，即係你可能喺東莞訂咗啲家私落嚟，可能兩日或者三日之間，可能就已經運送到位咯。會唔會係咁樣？ 全國差唔多啊，差唔多。 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啦。咁依家開翻關，咁即係理論上內地啲家私又應該比香港嗰啲平啲啲嘅，咁啊，大家隔下價啦，即係冇辦法啦，即係裝修 你要求啦， 裝修同埋買嘢都係要用一筆大錢嘅，預留金錢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慳到幾千得幾千，慳到幾萬得幾萬啦，咁啊，係啦，可能真係內地有啲網站或者翻去頭先 PC 講嗰啲叫家私城咧，可能有機會幫到手嘅，咁啊，自己做多啲功課啦，咁啊，買嘢都係要隔下價或者多做功課咧，方為上。咁啊，好听只歌啊，转个头咧，同大家讲一下一啲啊，广州食买玩嘅一啲新体验啊，关于广州啊，2023年一啲食买玩嘅新体验啊，咁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入场各位听听好。总局都想记日路，岁月能引领倾倒。不想很激压，强忍苦恼，只懂叹气，自度清楚。但这夜下过了普通话的 show，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通往大时代派对似的热闹路上，全然投入庆祝破衣裳。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有我的念头，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校，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要我的念头，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校，你要接起两袖，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则有一行，求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吼吼，推高了声浪，就任这歌一直导航。明日太肮脏，现在就同在全力拓荒。哇！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啦，咁啊，翻嚟咧，今日讲下广州先。咁啊，知道 PC 之前都上咗去广州一转啦。咁啊，唔知有冇去呢啲景点咧？因为咧都有趣嘅。咁点解有趣咧？你即系其实美国都有本叫《福布斯》杂志啦。咁啊，评选咧十大变化最大嘅城市第二名咧就系广州啦。咁啊，即系讲紧变化最大，唔系话变差，系变好啊。同埋咧，即系个旅游业咧就越嚟越蓬勃咁样啦，咁当然第一位啊，佢介绍翻个广州塔，即系小蛮腰啦。如果用广州人常用嘅一个说法咁样，啊问一下 PC 有冇去过广州？ 有去过啊，我觉得好玩噶嗰个小蛮腰，因为嗱佢里面有摩天轮啦，同埋我哋平时我谂嘅摩天轮或者以往喺香港见到啊，其他地方见到嘅摩天轮都系一个垂直圆形360度嘅摩天轮嚟噶嘛， 系。 咁小蛮腰个就唔系嘅，佢咧其实就围住咗个大厦啦，咁然之后佢会围住个大厦嘅顶部去转动嘅，佢系完全唔同嘅，你当系90度瞓咗喺度嘅一个摩天轮咁嘅，几有趣嘅，我自己觉得可以横观到，即系仰望到基本上成个广州嘅情况都系见到，我自己觉得几靓添。咁另外如果大家对呢、這个机动游戏有兴趣嘅话，其实嗰度有一个跳楼机添嘅。 哦，即系类似跳塔嗰啲咁样系嘛？类似嗰啲机动游戏 喺个塔顶啊，直情喺个塔顶有跳楼机喺度嘅。 系咩？哦，几劲啊！嗱，我又唔知道上边有一个跳楼机，反而咧，对上一次去嘅时候咧，就应该喺嗰个旋转餐厅食个餐饭，即系跳楼机啊。咁啊，即系呢个都我觉得都好难忘，同埋个景致都好靓啊。咁当然个价钱其实都好肉赤嘅，都几贵。我成日记得嗰间餐厅叫南海，唔知几多号咁样啦，咁啊都劲嘅，咁啊喺424尺嘅呢个旋转餐厅嗰度转下转下咁去食，咁啊即系都系但都用好多钱啦，我净系记得嗰餐都系几肉赤嘅，咁啊唔使我比，不过调翻转头都系钱嚟噶嘛，系咪先？咁啊，另外就有一个细细个都有去过啊，嗰个珠江夜游啦。我记得咧，旧时珠江夜游咧就系、是、用啲冇咁靓嘅船嘅，但系近几年咧就活化咗，就将个珠江夜游嗰一船咧就本身咧已经系灯光闪闪噶啦，咁啊又有嘢食，又有咖啡饮咁样，即系喺架船嗰度就比较诗情画意一啲啦。咁啊与此同时就系、是、旧时一路珠江夜游喺老城区嗰度一路上船啊，咁佢又经过沙面啊，即系白天鹅宾馆啊，一路落到中山大学嗰度咧就 U turn 翻嘅。咁啊依家个行程或者个行程咧，我就唔知啦，好似都去到广州桥嗰啲位噶，去到东边广州桥。 我好耐以前坐过，同你个行程就一样嘅。咁而家有冇新改变都系值得睇下喎。 系啊，可以感受一下啦，咁样。咁不过你都知道依家广州好大噶嘛，即系去到番禺啊，嗰啲咩长隆嗰啲咩欢乐世界嗰啲都系属广州管啊，长隆嘢 广州啊， 系啦，即系嗰啲位都系同你讲，嗰啲系广州位嚟嘅，咁样咁你。咁你就會覺得廣州好多嘢玩嘅，因為佢個地緣好廣博啊，叫做所有位都係廣州咁樣。 地線好闊啊， 係啦，即係講啊咁樣講。即係如果你話喂去翻啲舊啲嘅地方咁樣啦，咁啊， 我諗咁講啊，其實廣州咧真係動靜皆宜啊。啱啱阿歐又講啦，我哋長隆嘅野生動物園啦，咁都喺廣州啦，喺番禺嗰邊啦。咁然之後咧，我哋另外如果要靜態啲咧，其實新城區裏面咧有好多唔同嘅書店啦，一啲藝術村啦。咁另外如果想睇懷舊啲，我哋舊城區裏面有一啲古樓啦，即係一啲特別啲嘅樓宇啦。 都有唔同嘅風味喎、 哦。係噶係噶，咁特別係即係陳家祠站啦。如果你搭廣州線咁喺地鐵站有一個直情叫陳家祠啦，我唔知道陳家祠定陳家，我哋通常成日讀寺廟個字嘅咁樣。但係我印象之中，我搭廣州地鐵就陳家祠嘅咁樣讀，咁啊，即係呢個就好有歷史價值㗎啦。咁啊，如果你入到去，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歷史嘅文物喺當中啦，咁有木雕啦、磚雕啦、瓷器啦等等嘅咁樣，亦都呈現翻嗰種老廣州嘅一啲情懷咁樣咯。咁呢個都係當地一啲親戚帶我去嗰度感受一下，都夠睇到成個幾兩個鐘噶，就咁一個咁嘅景點度，即係唔係話入去打個轉，跟住打下卡就走咁樣，真係多嘢睇，而多嘢睇到可能玩到成個零兩個鐘咁樣咯。 浪漫是基本規條，一靠近你便用電，夢幻是加速心跳，星轉夜幕下影子，跑車不足夠，多花心機陪我漫遊。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天天也掛念，真心這張臉。 揾一啲獨有或者我哋一啲舊有嘅文化係特別多嘅喎，例如係可能你粵劇文化咧，即係揾阿仙姐嘅資料啦，或者佢以前嘅一啲喺廣州住嘅一啲情況咧，其實都多喎。 係啊，因為都有個百和會館個總壇咧，都係喺即係叫近住寶園路嗰邊啦。即係你叫我好 exactly 講個地名出嚟，我依家就手頭上資料未能及啦。嗰個地方我都有去過嘅，咁亦都係一個活化新面貌嘅一個地方啦。咁佢入邊亦都有個劇場啦，咁啊， 同埋個公園噶嘛，好靚噶喎嗰個公園。 係啦，等小弟有假期先，因为真系都好多嘢做啊。 因为我记得咧，有一次我咁啱啦，被邀请上去有个演出啦，直情喺嗰个公园里面就跳舞咯。即系当然唔系我跳啦，如果我跳大家都惊，即系啲同事上去跳啦咁。 所以我覺得嗰度嘅空間，我哋點樣去做環境舞蹈啊？一啲好多活化嘅藝術咧，喺嗰度嘅空間或者嗰度嘅狀態都俾到你好多新嘅一啲睇法同埋啲體會。 係啊，真係可以大家諗諗度度佢啦，咁啊翻去灣區走一轉啊，感受一下，即係除咗食買玩之外咧，仲有呢啲文化藝術氣息氛圍咧，都可以沾染一下喎。今個早上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司俊興啊，咁啊下個禮拜咧，再翻嚟直播室嗰度同我一齊做節目啦，好嘛？唔該曬 ，thank you， 拜拜。 每段爱没结果先这么韩剧替代了相恋寄托，零食并非感觉上邪恶，我已独占这一个房，爱是靠在痛苦中自可，流泪过后我开始发觉，其实幸福不过是感觉，后背欣赏寂寞还是个解脱，我会做个孤单恋爱家，每晚独处可一试，试过自爱都总算爱乐观的我，尽量会长出花，过去伴侣好比一则笑话，过去换到一声嘻哈，曾经仰慕仁慈的他，无情的他，无缘爱到剧中也别要及放假，望破灭未至于绝望，无错过后我必须振作，缘分落空都继续收缩，遇上几多腐坏承诺，未破碎相爱那几个，我会做个孤单恋爱家，每晚独处可镜里望我都不失优雅，二段年度很相信爱，但不想我会更成熟潇洒，我会自爱方可真的爱他，说做自爱堪称专家，才可信任童话，即使心与现实会有落差，也未觉得可怕，以后会爱上他。 由出世开始，家中的长辈一直陪住你，呵护你，见证你成长中每个重要时刻。今日如果他们受到精神健康的困扰，我们可以主动关心他们，被他们感受家人的温暖关怀，亦可以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分享生活点滴，多些关心身边长者的精神健康吧。